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此前的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两天啊，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这几句。我们也讲到中国古代啊，这个礼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人际交往社会生活里啊都必须遵循的准则，孩子必须从小习礼懂礼。那么我们这几天请您欣赏的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当中啊，小谢晋万幸啊，小小年纪识文断字之后，对各种礼掌握的呢也是熟稔于胸，乃至于丞相想在这上面做文章去刁难他的时候呢，一一的都被小谢晋呢给攻破了。抓破绽抓不着，那就只能真的跟谢晋呢比文采了。丞相给谢晋出了一副上联，如果你能对些下联来，我就出府迎接，如果对不上来啊，您也请回吧。小谢晋要如何应对呢？我们请刘宝瑞先生为您继续表演这段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 小孩说拿来我看，接过这条来一看，上头有七个字，是小孩嚷土，土飞空。小孩这么一看，怎么着，拿我当抓土嚷烟的小孩了。小孩嚷土，土飞空，嘿，岂有此理，难道说还不知道我学生何如人也吗？其实啊，这个上联丞相倒不是拿他当抓土嚷烟的小孩了，这上联也不是今天写的。曹丞相下朝回家，坐轿人台，曹安带头了当银马，轰散闲人。闲人闪开，大人过来了，老太太抱着孩子进胡同，哎，车往胡同里赶，骆驼往院里拉，丞相过来了，轰散闲人，闪道，别人是这样，这曹安呢，主人多大，奴才多大，轰散闲人他胡说八道，喂，闲人闪开，大人过来了，丞相过来了，老太太抱着孩子摔死。骆驼往房上拉，大车往沟里赶，小孩躲开别踢死。有好些个小孩在那儿玩，小孩一听怎么着，别踢死，小孩都淘气呀，就啊拿这个袖口打地下灌土，一人灌这么一袖子，揪着这个袖口跑到这马前头，谁别踢死，往上这么一甩，给你来一土炮，这土啊全飞起来了。那么这曹安呢，一催马蹭蹭两下，他马是过去了，土也落下来了。丞相轿子正道，嚯嚯嚯嚯，这土全下来了。哎呀，这是曹安， 这个奴才大概岂有逗小孩呢，回去再说。赶回到书房啊，曹安也知道惹祸了，赶紧打洗脸水漱口水，爷给您沏茶，给您拿点心。相爷呢气也消了，吃过了晚饭呢，想起这茬来了，就在这纸条上写了七个字：小孩壤土，土非空。今儿个呢就把这想起来了，把这条拿出来了。可是啊，谢晋这么一看呢，哦，拿我当抓土壤烟的小孩了。我给对个下联，管家啊，少掌柜的，什么事您呢？让我对这下联啊。哎，您对吧，笔墨伺候。哦，对，没拿出来，您等着我拿去。嘿，今儿好啊，竟来回跑道了，当当当跑到书房，把笔墨拿来了。哎，学生，给您笔墨到。纸呢？这还没拿，再跑一趟。又往回跑，把纸拿出来了。小孩添饱了笔，写了七个字，写完了，哎，让你家丞相咂着滋味看这个下联。我还没听说看对子下联干嘛咂滋味啊。好，来到书房，跟爷回下联，他对上了，拿来我看。是，他让您咂着滋味看。废话，看下联干嘛咂滋味，我瞧瞧。我相爷一瞧这个气呀，上联是自己写的，小孩壤土，土非空，下联七个字是大人有气，气难生。相爷一想，我这气势没法生。嘿，想不到啊，让这豆腐渣气得我这样。我问问你，这孩子是八九岁吗？可不是吗，才那么高，他穿着什么衣裳？哎呀，您别提了，这衣裳太可乐了，他穿着绿袍子，绿裤子，绿靴子，绿袜子。您见这帽子有戴绿的吗？他也是绿，一身绿。是啊。好，相爷一听他这穿着打扮，拿笔在纸条上写了七个字，是什么呀？井底之蛙一身绿，拿他当了井里蛤蟆了。给你，到外头让他对声下联，我是即刻出府迎接。这回来，是，告诉你，到外头不许你多说话，他要问我穿什么衣裳，不许说。是，拿着这上联出来了。哎，学生，这儿还有个上联，如果您对上下联呢，我家相爷马上出府迎接，对不上呢，没别的，您自己走进去，拿来我看。井底之蛙一身绿。曹安，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我还活得了啊。嘿，真是，丞相不让我多说话，我出来你告诉我多说话，我多说什么了啊？你没多说话，你家丞相没问我学生穿着什么衣服吗？问了。你呢，怎么说的？我说你穿着绿袍子，绿裤子，绿靴子，绿袜子，连帽子都是绿的。那么你这还没多说话？你没多说话，他怎么知道我穿这颜色的衣服？你看这上联，井底之蛙一身绿，拿我当井里头的蛤蟆了，没见过多大天儿。你要不说，他能有这上联吗？太爱多说话了。是是，我不知道，下回我不多说话了。我问问你，你家丞相穿什么颜色衣服？我家丞相，他这我不知道。嘿，管家大人，你说吧，不要紧。有管家有大人了，我还递腰呢，我大人干嘛呀？不知道。小孩问了两遍，曹安不说。小孩一想，眼珠一转，呵呵，管家大人，你不说我学生自知，你丞相穿什么，怎么个打扮，